二，绘画。一， 老张，你怎么了？ 没什么，有点咳嗽。 你别抽烟了。 我每天抽的不多。 那对身体也不好。 我想不抽，可是觉得不舒服。 时间长了就习惯了。 好，我试试。今天先吃点药。 你去医院看看吧。 二， 你开车开得太快了，这样不安全。 我有事，得快点去。 那也不能开得这么快。 没关系，我开车的技术好。 开快了容易出事故。昨天清华大学前边出交通事故了。 真的吗？ 你得注意安全呢。 好，我以后不开快车了。